网易云音乐 Z 时代的有声社区，晋江文学城拉棉花糖的兔子原著，网易云音乐出品，有声书《兼职无常后我红了》。 第127集，不安的感觉涌了上来。蓝河比剧组晚走了几步，和宋福谈说：“ 我怎么感觉不太对呢？” 就是一种直觉，可能和他成了无常有关。再说，要是大仙爷占上风，也不能下这么大的雨吧？宋福谈安慰道：“ 没关系，别担心，我给那边发信问问。” 大仙爷是拒绝其他人在场的，他的阵法用人是贵精不贵多，不然反而会干扰他的布阵，否则按照蓝河的公司化应该疯狂马人，所以现在那边外围就有一个司空在守着，还能问问他情况。可是司空也没回信，但蓝河和那边约定过的，如果有事就算没手机还可以捎信，难道司空只是暂时忙着？想想啊，蓝河还是觉得有些奇怪，他得去看看。 一总，别打，派队我就不去了，送到那边催得急，也不让喝酒。 蓝河去和余杭家柳纯阳说了一下。 哎，去吃点东西也可以吗？ 余杭家道。柳纯阳也附和。 就是刚拿了奖，别扫兴了。 只是余杭家刚说完，关二真人就对着他脖子后面吹了口气，余杭家一摸后脖子，觉得想法突然变了。 等等，算了算了，哎呀，我看还是让蓝河去休息吧，那边拍摄也很紧张，回头咱们再聚。 柳纯阳目瞪口呆，主意怎么改得这么快呀？余杭家都这么说了，窦春亭立刻道：“ 对，我送你们。” 窦春亭和蓝河、宋福谈去停车场，他看不到，关二真人也跟了过来，一人一黄鼠狼几乎同时开口：“ 不会出什么事吧？” 余杭家还想攻龙仙呢，关二真人自然也知道柳仙的事，而且刚才那雷打得他心头也在狂抖，心底就往那边猜了。至于窦春亭，纯粹是看表哥他们匆匆离开，觉得不对。蓝河没答，毕竟他也不清楚。只是道，停车场这会儿人多不方便，表弟你帮我们把车开出去，找个地方守着，关二你就快回去吧。 关二是谁？ 窦春亭惊吓地看了看身周，说话间已经到了车边。这是窦春亭他们公司那边开来的，他先前已经要了钥匙，打开车门，蓝河先在车里摸了一下，找到一本笔记本。他这穿着礼服，什么多余的东西都没带，自然也没带蓝河的快乐纸，但现在赶着过去一探究竟，有普通纸张也勉强用了。 来老爷，真的不需要我帮忙吗？ 关二真人靠了过来，两爪搭在车窗，圆溜溜的眼睛看着他们。 不， 蓝河说到一半顿了一下，问宋福谈：“ 你画符的笔是不是说经常坏来着？” 宋福谈点头，列字成符好用是好用，不过普通的笔在写完后几次就会坏，不知道是不是承载了无形中的力量。蓝河说：“ 哎，我今天看动物世界说狼毫笔是黄鼠狼的毛做的。” 宋福谈、关二真人都无语了。两分钟后，关二真人捂着屁股目送他们离开。蓝河以烧香通知胡79和白武，但他们意识还未到，大雨让京城更加堵车了。窦春亭把他们送到了公园附近，找了个冷清的地方停下来。 我们现在还有事，你帮我们看好身体，不好说什么时候回来。 南河叮嘱道。 是很急的事情吗？大怪物，要不要把我的灵盘带上？ 窦春亭热情地道。南河和宋福谈对视一眼，这个灵盘的确能辟邪。南河也没带快乐纸，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带上防身好像也不错。 好，那就借来一用了。 蓝河和宋福谈离了魂，往未建成的公园飘。按理说司空应该守在这里，可是之前司空就没回信，如今也不见人影。 现在周围只有军人冒雨把守，背对着公园，不回头看一眼。本来蓝河以为这是军人的素质，可是当他们进去的时候，蓝河才发现面前好像有看不到的东西阻隔，说是墙却又柔韧很多。蓝河一愣，一下想起宋福谭说司空一直没回消息，你砍一下。宋福谭抽剑抵着一割，就像皮革被划开一般，一股腥味也传了出来。蓝河摸了摸，手感也很奇怪，他有点犯恶心。 你饿，不会是蛇蜕的吧？ 随着一条缝的出现，里头传出一声不明生物的长吟，还有司空的声音。把守的军人立刻警惕了起来，其中一名军官立刻拿出对讲机联络起来。蓝河这才知道，这宛如蛇蜕的东西阻隔了内外的动静。他和宋福谭冲了进去，只见雨水中正在露天播放《清梦几何》，他自己的脸出现在大屏幕上，正对着想接吻的男女主大喊：“不可以！”他一说不可以，一条大黑蛇就狂躁地长吟一声，正是之前蓝河听到的声音，好像被这个剧情惹得更加狂躁了。蓝河心想：“ 哎呀，为什么在这里会有我？” 蓝河醉了。再看现场，真是一片狼藉，地上躺着几个老法师，他们原本应该是和大仙爷一起布阵的，现在却不省人事了。就江河道长还醒着，手里抓着一条绳子，另外两个位置居然是司空和不动法师补上。不动法师是一心二用，一手持佛珠，一手捏绳子，连看到蓝河他们来了也无暇关心。饶是如此，也还剩了个缺位，导致一只真如电光的雪白大刺猬正被一条大黑蛇缠住，这黑蛇身上绕了几根绳，正连接着几位道长，但他魂不当回事，眼睛还看着大屏幕，嘴巴则大张，露出尖牙，做着非常人性化的动作，丈量是自己的牙齿长还是刺猬的刺儿长。这就是白门和柳门比体型的意义了，如果柳门的体型够大，可以在嘴被扎穿前先咬到白门。大仙爷两只爪子都捏紧了用力，好像这样就能让刺儿更长一些似的。双方正在僵持之中。 我的妈呀，这是怎么了？ 蓝河赶紧传信，之前他们传讯怕是传不出去，好在刚才宋福谭割了个口子。司空看到他们顿时一喜，而且这时候他身上的对讲机终于传出了声音。 司空法师，司空法师怎么样了？我听到里面传来了声音。 你们暂时不要动，只找个属虎的男的进来，我们现在少一个人。 司空大声道。这阵法缺了个口子，没有法师，找个身强力壮属虎的军人还是可以暂时补上的。说完了，司空才有空对蓝河说：“ 这柳仙有毒。” 蓝河惊讶：“ 我是说，他居然是毒蛇，把几位法师都给毒翻了。” 蓝河没说话，他大概知道估计是翻车了，现在也来不及打听细节。大仙爷那边和毒牙努力抗争中，他赶紧拿了张纸折起来，口中还道：“ 大仙爷，我来助你一臂之力。” 他是魂体，无法参与布阵，但是辅助一下还是可以的。蓝河甩手丢出了折纸，这纸落在地上，化为一群小动物。大黑蛇嘴巴大张着，卡在刺猬上下，含糊不清的道：“ 什么玩意儿？ 不认识啊？我今天看的《动物世界》，这个叫臂，专门吃蛇的，和刺猬不一样，更擅长对付蛇。 你有病吧？ 哼，是不是嫌小啊？” 蓝河道。就算这是臂，那是柳仙，是大黑蛇，一尾巴不就把它扫开了？要说它的折纸有什么问题，那就是拘束于原形。柳十三翻了个白眼，专心啃大仙爷。大仙爷的豆子眼一挤，连眼睛都用力了起来。宋福谭拿出一支粗陋的狼毫笔，沾着现场准备的朱砂书符，挥笔落成八个字：无量无边，现大神力。蓝河抬头，就算柳十三有福气，他们也是这两天才琢磨怎么能合作。只见朱红色的字符扭曲成了符， 贴在纸币头顶，白底撒着金，别有一番神圣之感。纸币向前窜，与此同时身上金光闪动，每跑一步就更加大，眨眼间已经化成了巨币，扑向了柳十三，把他给叼了起来。柳十三惊讶极了，柳十三打架这么多年就没见过蓝河和宋福潭这样玩的，到底是他有蛇毒还是这俩有毒啊？纸币虽然是纸做的，本也能抵用一时，加上宋福潭的诸符加持，充分展现了知识的力量，天敌克制。币以吃蛇为主，还有抗毒能力，像蝮蛇、眼镜蛇都不在话下。只见那只巨币一下叼住柳十三的七寸，导致他悬于空中，也导致被柳十三咬着的大仙爷腾空了。大仙爷无语，不过这样太扎嘴了，柳十三一下把大仙爷吐了出去。大仙爷在地上滚了两下，蹭干净蛇口水，有毒，迅速窜开了。他翻身化为白衣老者，对蓝河拱了拱手：“ 哎，暂且拖住他，我把人救回来，得重新结阵。” 蓝河这才恍然，哦，大仙爷原来长这样。只见大仙爷须发皆白，长发柔顺滑亮，面色红润，鼻子上夹着一副圆圆小小的厚底眼镜，眼中闪烁的不是智慧的光芒，而是社恐面对人类时隐隐的泪光。蓝河善良地率先挪开他的目光：“ 敬你二位。” 因为出来参奖，他不但没带纸，也没带上不动法师给的那根灵迹棒，只攥紧了锁链。蓝河伸手把那张灵判展开，放在法师们身前，以免柳十三打扰。宋福潭则写了一张纸符，上书：“不知飞水，钟馗化得以避免被雨水打湿。”寻臂扑咬柳十三。柳十三虽然被咬着七寸，但不知是否因为对方是纸，他尾巴横扫打在另一只纸币身上，竟未能立刻将其扫为纸灰，只是额上金光一闪，身上多了条裂痕而已，非要柳十三缠紧了将其慢慢绞死，比蓝河想的食用时间更长。趁着柳十三被纸币困住，大仙爷去给那几个被毒翻了的法师解毒，否则有性命之忧。白仙本来就擅长医治，大仙爷治疗之时，蓝河就继续折纸，不断丢纸币出去补上，再由宋福潭放大，总是有纸币缠着柳十三。柳十三无比慌躁，脑子虽然没有胡门转得快，但厮打一阵后也想到了应该从源头遏制，索性不理会正在啃着自己七寸的纸币，探身去咬蓝河。蓝河手头动作停了，往旁边一躲，这一闪就到了水池边。他专注防备柳十三，谁知道脚踝猛然一下被缠住，低头一看，竟是河畔的垂柳。那柳枝弯弯曲曲伸了过来，拽着他就往河里拉。蓝河往前扑倒，手拽着草根，这柳枝力量巨大。宋福潭一看，本是想往蓝河那边走，把柳枝斩断，心中一动，反朝柳十三去了。柳十三瞥了他一眼：“ 小和尚。” 宋福潭也未反驳自己没出家，被认成和尚居士是常有的事，本来和尚们也想让他出家。柳十三尾巴扫过来，他躲了两次后停下，反手刺向柳十三。柳十三对着剑也有忌惮，猛一转身闪开，就见宋福潭手腕间忽然出现了一条勾魂锁，另一头缠在蓝河手上，只是中间是在柳十三的蛇身上绕了两圈，所以柳十三这一动，蓝河也被拉了上来。柳枝本就是被柳十三指使，一下子崩断了。蓝河直接被拉到柳十三身前，和宋福潭一左一右拉着那条缚住柳十三的勾魂锁。柳十三身上本就有大仙爷套的几条绳子了，现在又多了条勾魂锁。 你奸诈狡猾贼秃！ 柳十三怒道，不理会蓝河为他男朋友辨别人家根本不秃这件事儿。 我是播客赵前景，网易云音乐，你想听的有声书都在这里。